北京时间八点整，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九十八点六，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打开一扇加速度的时光之门，我们用节奏炫彩你的活力心情，移动中的价值资讯，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翻开日本移动行车宝典，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Taste and fashion here together. 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九八六，精彩随行期待。娱乐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无语不欢。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无语来啦。 大家好，我是无语来了节目主持人圆圆。 我是于思淼。 我是张婷。 我是吴进浩。在这儿呢，要感谢大家在过去一年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同时在新的一年当中呢，我们也会做出更多精彩的节目回馈给大家。 新年到了，我们在这儿共同祝愿大家 新春快乐。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乌鱼来了，我是吴进浩。 各位好，我是于思淼。 今天来说说您和书之间不得不说的故事。 那就有的聊啦。 啊， 嗯， 有什么可聊的？ 就我是一个书很多的人。 我也是。 是吧？ 啊，哎，一般就是 这个话题我知道你喜欢， 就是人家一说的啊，我是一个读过很多书的人。但人家不会这么直接啊，但是你感觉我读过很多书，很有文化。一般咱们说我是一个有很多书的人，你会不会觉得就是说对于咱们这样人买书啊，就是属于那种这个封皮好看可以买一本，名啊不能咱们是我， 嗯， 起名字好听要买一本，对吧？ 然后最近畅销书可能会买一本，别人推荐会买一本，然后就买了一书柜的书，基本上不怎么看。 哎，我是想知道你会是那种一上来就点畅销榜的人吗？ 不会，不会，就是特别偶尔了，特别我没事的时候点一下，哎，看一看。然后一般最早的时候是买，后来发现我就不是真不是真不看，是翻一翻嘛，翻一翻目录什么的。然后一看，好像畅销榜里边书不是特别好看，后来我就 其实我觉得你看书的状态挺好的 啊， 因为我经常因为我的工位在你的工位后面嘛。 啊， 然后我经常看到你就是半躺在那儿拿一本书，其实你知道一般 其实已经快睡着了，然后还跟那假装在看书呢。 不是，你知道其实一般这种体态的人，用这种体态看书的人是真正看进去了。然后我有一次就特意的转到你的前面看一下封面，你看的是什么书？哦，窗边的小豆豆。我觉得你很有爱心啊！ 必须要看这种书，才能有自己一份自己的童真。 嗯， 什么都不懂，我觉得你现在真是，就这种书也有这种书的乐趣，你知道吗？ 我知道这本书很好的。 吓死我！ 还有一次是你跟我忘了你跟谁聊天，一直说怎么样啊？咱们一块买的那个《平凡的世界》，你看到哪儿了？嗯，我还没看呢。又过了大概一个星期，哎，你看到那哪儿了吗？哦，其实我还没看到那儿。 不是，最早是我先看这本书，推荐给别人，后来别人都看完了，我才看到第一本，就是这样啊。一般的，对，我觉得书跟书之间啊，有很多好玩的故事，也欢迎大家随时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其实我决定我送你的新年礼物呢， 有礼物啊， 就一定会是一本书。 真好。哎， 窗边的小豆豆第二季。 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嗯， 没有，我后来发现我又有这问题之后啊， 嗯， 不就买了一电子书吗？ 嗯， 电子书里边就是可以，就现在就没事儿的时候，想买书的时候就赶紧把电子书拿出来，在电子书里边拿。 啊，哎， 就好 说。那个也是要下载到里面吧？ 对，下载到里边，然后就没有那么麻 烦。那你下完了还看吗？ 就是里边，比如说下了有大概现在快100本书了，看过的可能有2-3本，然后正在进行的多，正在进行我估计怎么着10多本了。就是那种翻来哇，然后退出去再翻别的哇，然后真正看完就2-3本。 哇，好多呀。 哎，怎么样厉害不厉害？ 就感觉自己特别特别特别的富裕。 第一本 富有。 第一本电子书说明书。第二本如何下载图书。 第三不能删除的文件夹。 哎，来吧，一起来说说今天的这个资讯哈。春节到了，每个孩子其实都在期待着一份充满惊喜的新年礼物。但是呢，哎，刚才说送我什么书啊？ 就是窗边的小豆豆嘛。 啊，说好了是吧？ 嗯。 但是呢，有一项这个关于礼物的调查结果表明了，半数以上的孩子其实对父母饱含爱意的礼物啊，并不领情。有的孩子呢，喜欢这个3-2天玩一玩便放在一边了，不懂珍惜。如何给孩子买新年礼物，其实也是有学问的。到底怎么给孩子选礼物呢？我们可以做一些这个，比如说适合他年龄的、性格的，并且呢有助于孩子各项发展的礼物。下面呢，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孩子，给大家推荐一些适合的东西。 哎，好，这样我就有更多的选择了，不一定要送给你书了。 我一看这个。好像不太适合我。 年龄段还可以嘛？ 还可以， 就是四舍五入一下 啊。 我们先来看一下一岁之前宝宝的礼物。 嗯， 一岁前的宝宝呢，对世界是充满了好奇，他们通过各种的方式感知外界的一切，同时呢，也是学会很多的本领。这个时候选择的玩具呢，尽量能够发展运动能力，还有训练知觉，激发想象，唤起好奇心。 嗯， 可以选择的，比如说。摇铃啊， 嗯， 爬行垫啊， 嘿， 咬胶啊，布书啊，小皮球，哎，我给你买个小皮球啊。 我再给你挑挑问你的这个礼物啊。 好， 2岁宝宝的礼物，孩子终于会走了，更加的活泼好动了。哎呀，是感觉知觉以及注意力和记忆力发展较快的时期，可以结合孩子的这个行走和智力的发展，选择能拖动和发出声音的玩具，比如说可以买一个手推学步车呀，啊，打桩台呀， 数字毛毛虫啊，还有这个串珠形状认知盒子、八音琴等等。我准备给你来这个形状认知盒子。 哎，这个我特别需要。 对， 因为我对形状的概念就是比较模糊， 就经常把三角那颗在圆形里边搁进去啊。 那我是怎么搁进去的呢？哎，很神奇。再来看还有什么选择啊？三岁宝宝的礼物。三岁呢是宝宝们充分展示各种好奇心和行动力的年龄段，所以呢这个年龄的宝宝普遍是爱动的，而且是充满了问题，需要爸爸妈妈能够好好的去引导宝宝的兴趣。可以选择积木和拼图，这些非常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宝宝的抓垒以及分类的技能。 嗯，到了四岁和六岁的孩子啊，这个送礼物的时候呢，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基本上都已经上幼儿园了，肢体的协调能力也是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强思维能力也变，这个也是非常强了。那他们呢，开始表现出个人一些兴趣倾向，特别是有好动啊，喜欢摆弄各种各样的这个卡通造型玩具啊，对制作东西非常的感兴趣，可以选择像羽毛球啊、毽子呀、跳绳啊、儿童滑板车、自行车啊、多米诺骨牌等等， 嗯， 这些都可以了。 其实还真的是挺丰富的啊。 对， 嗯， 就是在选择的时候，其实一定要就是我觉得送任何人东西都一样，就要用心， 是啊， 你真正的放在心里边了，对吧？嗯， 而且我觉得，我不知道你逛不逛玩具店啊？现在肯定不逛哈。 啊， 哎，但是有很多的玩具就是大人也可以玩的。 对，我就经常会，比如说一年我会看中一款玩具。 啊，你今年看中的是？ 就乐高那个车吗？ 啊，乐高的 成人的那个拼插的那个。 其实乐高里面真的，你通常都会看到很多的成年人在那儿选。 对对对对，就是啊。 因为真的是， 因为他那插件其实孩子是完成起来比较费劲的， 有点难度。 他连发动机都是自己拼插的嘛， 嗯， 你想想，对， 嗯， 而且之后能这个有些还带自己遥控，但是这些遥控呢是你自己安装上去的， 嗯 啊，我觉得还挺有意思。有些什么铲车呀、雕车呀、啊推土机呀，然后再加上什么赛车呀、啊这个什么油罐车，什么都有。 是，也有很多奇葩的玩具。其实， 哎， 你知道很多奇葩的玩具就我见过比较奇葩的一款， 干嘛呀？ 就是一只小母鸡。刚刚你说到那个可以拖拉的玩具的时候， 嗯， 我就想起了它， 嗯， 就一只小母鸡，然后它就走啊，嗯，走着走着，忽然间砰就下了一个蛋。 你小时候没玩过吗？ 没有， 我小时候就有。 是吗？ 对，特别好玩。 那你那个是铁皮的还是塑料 的？ 铁皮的，现在都是塑料的。 而且我就真的觉得你现在这么一说，哎，不，我想想， 我怎么觉得没 有 呢？ 有肯定有， 哦， 因为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往回塞蛋那个环节。就是我记得它能打开之后往里边摆， 感觉要烤火鸡了是吗？ 摆一排鸡蛋，嗯，然后呢就蹬一蹬蹬蹬之后呢它就叫一声，然后就下一蛋，挺好玩的。就对于孩子来说， 它是自己往前走吗？ 不是，蹬一蹬， 哦， 就是赖了。 你看你现在你小的时候，如果说你自己可以蹬一蹬的话， 嗯， 你好像还有个心理准备。你知道现在做的那个，我相信应该是没有你小时候玩的那么精致啊， 嗯， 就它一个塑料的， 嗯， 然后表情也特别奇怪，它就往前走啊，走着走忽然就咚就下出去。 你还别说、 嗯， 真是这样。因为我这个周边一个孩子啊，就本来其他这个大人给买的玩具是为了让他这个就很感兴趣嘛， 嗯， 但确实像你所说的，他现在跟那玩具其实是接触不上的，不像以前有个蹬个绳自己蹬着，他会哎跟他有一互动。现在的那玩具呢是属于遥控的嘛， 嗯， 而且现在遥控车不像小时候遥控车，它是这个符合社会这个规律的， 嗯， 直接在车这个街上跑或者直接在家里跑的。现在车是变形的，给孩子吓得哇哇大哭，每次一变形哈就开始哭，然后必须现在就得把电池扣了，不让它变，就往这一扣，他还能慢慢接受，就是这样。 是，现在有的时候你会感觉啊，感觉好像是就是特别进步啊，玩具们， 嗯， 但是有的时候， 嗯， 有的时候孩子是真的害怕， 有时候害怕， 嗯，比如我认识一个小孩啊， 嗯， 就是家人给他买一辆车，不能发动， 嗯， 坐在里面自己转转还行， 哎， 只要一发动，然后他就会，就强烈要求下去，然后被各种鄙视， 没办法，没办法，所以说其实孩子也需要一个适应过程哈， 是啊。 今天和大家来一块聊的话题，说说自己和读书之间或者书之间不得不说的故事。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 一起来听歌。这是一首来自周杰伦的歌，《甜甜的》。 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 随身带的，想你的时候就吃上一口。 来自周杰伦的一首《甜甜的》，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无语来了》。有的时候看书的时候也是甜甜的那种感觉。 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你和书之间的故事。 对， 你说一说吧， 啊、 有什么跟书之间有什么甜甜的事儿吗？ 看着书吃棒棒糖的时候，哎呦，感觉真甜。 我还以为你要说有一本书叫《甜甜的》 。没有没有没有，有的时候就看到那个，就是书里边的爱情故事啊，有时候你也会觉得就挺甜腻的。 嗯，是 吧？ 爱情小说什么的， 尤其是在你就是刚刚对爱情有一些懵懂的时候，看的那些书，哎呦，稍微的有一点点，你就觉得，啊，这里边那种感觉 特别高兴， 甜甜的， 嗯， 对吧？ 嗯， 啊，今天来说的话题就是您和书之间有什么不得不说的故事，赶紧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我们刚刚聊了一会儿有关玩具的事儿， 嗯， 说现在其实有很多有一点点奇葩的玩具。 对， 嗯，你干嘛这样看我？ 没事啊，我在等你接着往下说呢。 所以我们是不是接下来能看另外一点奇葩的事儿呢？ 可以， 还是看别的呢？ 咱们继续往下看吧。 嗯， 我们来看看，其实各国的奇葩旅行啊，禁忌去之前一定要先看一看。所谓啊，入乡随俗，去一个地方呢，首先肯定得了解那个地方的风土人情，否则呢，出了丑之后啊，都自己不知道。尤其是呢，在人生地不熟的国外，所以说出发前一定看看这些禁忌。别说啊，有些国家禁忌其实真的挺奇葩的。 你在出去玩的过程中有没有干过什么特别招笑的事儿，就有点尴尬的那种？ 没有，哇，这么厉害的人基本那些我就全知道，倒背如流。 哦，你说吧。 没有， 真的没有， 真没有。 你就没出去玩过？ 对对对，主要是不出去玩。对， 好，我们先来看看，既然是各国的嘛， 嗯 嗯，我们先从这个法国和英格兰开始看啊。 哎， 法国和英格兰呢就禁止在火车站接吻。 嗯， 那从1910年4月5号起呢，法国人失去了在火车站卿卿我我的机会了。据说呢，这一规定是为了杜绝因为爱人之间难舍难分而造成火车晚点的现象。不止法国啊，不止法国，那英国的维京火车公司呢，也是在英格兰西北部的沃灵顿的河岸码头火车站贴出了禁止接吻的告示。那目前呢，上述行为在法国还不会吃罚单，但是呢，惠灵顿的河岸码头火车站依依不舍的情侣们可能要被工作人员请到停车场附近的接吻区去告别。 有这个特别的接吻区， 嗯， 就是所有人都在亲吻着。 有这样想想，其实还挺壮观的。 对呀、啊，但可能 就好像吸烟区一样哈， 我跟你说，就可能就不会有这有人去，我不知道。 没有人去。你知道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外国朋友， 嗯， 他可能就需要那种仪式感的东西，他认为这是一种、 哦、哎，但是我觉得其实 必须要做的事儿，嗯， 这个要求啊其实挺有意思的， 嗯， 因为怕火车晚点不让在这接吻，还是说为什么呢？怕不让小朋友看到吗？不是啊，原来是这个怕这火车晚点 难舍难分爱人之间是吧。 还有一个我就不理解，你看那莫斯科这个啊， 嗯， 禁止驾驶脏车出行。据报道呢，脏车呢在莫斯科的上路呢是会这个吃到罚单的啊，但是呢罚款金额也是可以讨价还价的。如果你上来啊就客气的塞给交警100块美元，那会立刻的搞定，你就可以马上走人了。 其实还是要吃罚单， 是 吧？是 啊，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不让我们脏车上路呢？ 对，我知道你看到这个肯定会愤愤不平的。 嗯 嗯。 哎，你一般多长时间洗一次车？ 哎，我还真的是那天我还在想这个问题，就是我之前老嘲笑你车不干净， 嗯、 现在我经常车就是脏的，我感觉就是必须得这样 蹭着蹭着蹭 着 进去， 要不然就会衣服特别脏。 哦， 嗯， 对， 就可能一年，不至于不至于啊、 哎， 反正别去莫斯科。来看英国啊，圣诞节是禁止吃肉馅饼的。那在英国呢，法律规定圣诞节是不可以吃肉馅饼的。那早在奥利弗·克伦威尔时期，也就是17世纪啊，就成为了法律。但是到了今天呢，连英国人自己每逢佳节都在以身试法，而这项规定呢，也被评为英国最奇葩的法规。 再来看看美国啊，砍伐仙人掌可入狱25年。在美国的亚利桑那州啊，无故砍伐仙人掌是属于违法的行为，最高呢可被判罚25年有期徒刑。 嗯嗯，这是跟保护生态环境有关的 啊。 来看澳大利亚，是周日下午不能穿粉色的热裤。那澳大利亚的、 啊、 你怎么了？ 我在就是对我这种就好多事情容易忘的呀，有这种要求，当然我也不会穿，就 所以啊，粉色热裤跟你有什么关系？ 老忘啊。 嗯，在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州呢，规定女性在周日下午是不可以穿粉色短裤的，粉色控要注意了。 嗯。新加坡呢是禁止吃口香糖的。在新加坡嚼口香糖啊，在广场上喂鸟啊，以及这个随地吐痰啊等等，都会这个受到处罚的。 嗯，这个我是听一个新加坡朋友说 啊， 你知道他们吃口香糖多麻烦吗？ 嗯， 就是他们 有一个专门的嚼口香糖区个，嚼完之后就吐了出来， 连那个都没有。 没有， 就是好像他们国家就最好不要出现这种东西，就是不能出现这种东西，他们都偷偷的坐船去马来西亚买了之后呢，就买那么一罐两罐放在包包里， 嗯， 最好还不要被海关的同志发现， 嗯， 然后呢吃的时候悄悄的，就是一定不能碰到警察，嗯、 哦， 碰到以后就是罚单，大概相当于人民币2000块钱左右。 哇， 嗯 啊、 哦，而且地铁也不能喝水吃东西。 嗯，其实我觉得不这么夸张的话其实挺好。你想想地铁里边再没有那个韭菜馅包子味儿了， 嗯， 对吧？ 嗯， 然后呢你平时就是地下也再也见不着这口香糖的印儿了， 是啊， 是不是？ 嗯 嗯，咱们继续往下看看，来看看那个匈牙利啊，是忌碰杯的。匈牙利人呢这个敬酒的时候是不会碰杯的，因为匈牙利人呢曾经也是 在这个某个时期啊，这个因为碰杯的庆祝之后呢，就不再用那个150年之内没有任何一个匈牙利人呢是在这个敬酒的时候碰杯了。 哦，也是啊，咱们看电影什么的，你会经常看到一个长条桌子，然后大家穿着燕尾，然后拿杯子一举就行了。 对，示意一下。对。 那你说要是到咱们这儿不让碰杯，咱们怎么喝呢？ 不是，像过电呀、 啊。哦。 别瞎给人出主意啊！ 过电，厉害，专业人 不是就在 饭局的专业人， 不是在桌上一颗吗？ 来看印度、尼泊尔、缅甸等是不可以冲撞黄牛的。 嗯、 那在印度、尼泊尔、缅甸等国呢，黄牛是神明的神牛。那尼泊尔政府甚至是将黄牛定为国兽， 嗯、 如果伤害、鞭打它，是要罚款和判刑的。 哎，意大利呢是不允许喂鸽子的。意大利法规明确的规定了，不允许喂鸽子。如果说不从的话，有可能面临着高达600美元的罚款。还有希腊呢，立三脚架拍照是需要官方允许的。在希腊呢，国家有个规定啊，立三脚架的拍摄呢，必须是经过官方允许。才能够啊立上三脚架的，所以说在这个春节的时候呢，您出去玩啊，一定得稍微注点意，提前做做功课再去，千万别出现尴尬、大家都不想看到的事情。 嗯，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说一说你跟书之间的故事， 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给我们。 嗯，一起来听一首歌，王凡瑞的《万事如意》。 这块座位，我想都没想就坐了下来。结果差点丢了命，丢了命。7年后的夏天，又遇见过这个座位，想了好久，觉得运气不会总这么差，就又一次挨着他坐了下来。我是爱你的，看见就爱上了，就像一个人手里一只鸽子飞走了，他从心里祝福那鸽子的飞翔。你也飞翔吧，我会难过也会高兴，可你是什么呢？你会像爱鸽子般爱我吗？是一只不会飞的鸽子啦，可你是那双抓住我的手啊。你放掉我，我会因此丢了命。我是爱你的，看见就爱上了，就像一个人手里一只鸽子飞走了，他从心里祝福那鸽子的飞翔。你也飞翔吧，我会难过也会高兴。我在我的故乡遇见你，本以为万事如意，可没想到这一切还是不尽人意。想吧，我会难过也 人生有风，与您相伴。 源于皇家，出自大兴，中华老字号 永丰酒坊。 新年到啦， 恭喜发财， 好礼拿来。 1到3月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询价，就送抱枕被。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我们各自打着梦想中的十字背包，时刻准备着抛开烦忧的那场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 FM 986。 娱乐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 无语不欢。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乌鱼来了。 大家好，我是乌鱼来了节目主持人圆圆。 我是于思淼。 我是张婷。 我是吴进浩。在这儿呢，要感谢大家在过去一年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同时在新的一年当中呢，我们也会做出更多精彩的节目回馈给大家。 新年到了，我们在这儿共同祝愿大家 新春快乐。 I used to believe we were burning on the edge of something beautiful, something beautiful. Selling a dream, smoking mirrors keep us waiting on a miracle, on a miracle. So we go through the darkest of days, heaven's a heartbreak away, never let you go, never let me down.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乌鱼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吴建浩。 大家好，我是于思淼。 今天聊聊您和书之间不可不说的故事。 来看一下《微臣之错》，说小时候啊，爱撕书啊，撕了好多我家书柜上的书。一般等我爸把书从我手里解放出来的时候，书的前几页和最后几页已经沦陷了。等我长大一些，开始看家里的书的时候，我就很奇怪地问爸爸，为什么咱家好多书都缺页呀？故事看不到开头和结尾，也太郁闷了吧。他哀怨地看我一眼说，你以为那都是谁撕掉的？ 小时候还真没有这毁书的这个经历。我是喜欢给 说吧，包书皮吗？ 不是。 那是什么？ 给书页之间抹胶水。 就是哪好玩呢？那抹的过程还是 不知道啊。就小的，你都是小的时候干什么事儿啊？就它其实没有什么就特殊意义的，就是好奇，就是觉得看能不能沾上。 也分人吧，你是我听说的第一个书之间抹胶水的。 对，就是把没不，我不是毁它，我是把两书摊开之后，然后呢一面抹着胶水，然后呢再抹另外一面，不沾上，干晾干。 哦， 晾干之后，哎，发现这书变硬了，是玩这个。然后后来发现书给合不上，然后每一页都给涂上，涂上都晾干，然后发现，哎， 啊， 哎呀，不知道怎么想的当时。但这个不过我觉得比撕书好点吧，这最起码你到这长大之后再看书能看懂啊，里边都是什么，对吧？ 就是侧面一看都是呈波浪形的。 对对对， 是吧？ 你看你也玩过，你也知道怎么回事。 掉到水里过了。来看赵猫猫的喜乐生活，说小时候书柜里全是童话和故事书，一本漫画也没有。如果不在家呢，就把书柜锁起来，不准任何人动我的书，而且绝对不外借。借也是借自己最不喜欢看的，而且第二天马上就要还回来。现在的习惯就是买了新书要包上书皮才能愉悦的看书，依然是不外借。 哎，我相信不外借不是一个人的习惯 啊。 我互相看了对方一眼，都是不爱借。虽然自己不看，但是别人也不能再给我抢先看。 你知道，就是因为我知道你有这个 啊 啊， 然后我就有一次切了你三本书嘛，记不记得？ 哎呀，就后来我就为什么我跟你说买电子书，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你说把书寄到这儿之后吧，谁都得翻看两眼，你说看着他翻看我这我还没看的书啊，我心里不太高兴。放在这儿之后，谁都得你我拿过看看。然后后来我说电子书不会了吧？你 谁说呢？我一会儿就想看看你那个书， 有密码。 你打开我看看， 不 行 不行 不 行不行不行。 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讲讲，就是我欠你三本书的故事，哇！ 我都忘了，你说说吧。 就是有一回你新书寄过来， 哎对， 然后我说我 那是我最后一次买书寄到这儿， 我说我帮你打开， 啊， 你说千万不能打，一打开受不了，我就打开了， 啊， 打开以后你就都送给我了嘛。 你看，就是这种， 是不是因为我当时刚吃完油饼啊？ 你往上抹没？往上写了一个名字，往上写了一个鱼淼， 往上抹胶水了。 反正我基本上就是，上学的时候还好，上学还是比较爱借这个隔壁班女生什么书啊什么的，特别爱借什么鞋套啊。 鞋套哦，也是，你跟人家那个尺码也差不多。 不是那个鞋套，其实不分尺码的。 均码， 就是特意为就是跟大家这个统一做一个小熊的，然后这样借女生不是比较方便吗？ 啊， 也挺爱借的。后来之后就不行了，就是最好书这个东西就自己看， 嗯， 就别人别翻。不知道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其实人家看完之后还完了，你没什么感觉，但好像就味道就不是自己的了。 哎，你会借隔壁班女孩子的书？隔壁班女孩子能跟你借吗？ 就是我借他，还不是他跟我借吗？小一跳， 不是，就你借他的书啊， 啊， 他可以借你的吗？因为你不喜欢外借呀。 借就是我借他嘛，就是我把我的书贡献给他嘛。 哦， 啊，最爷们的时候就是我们上课也是语文课，他管我借语文书，拿走，让老师骂我一顿，不是看让老师骂我一顿吗？ 啊，包在你身上。 而且你知道，就是说这个书之，哎，你还这么说啊？ 嗯， 其实书和书之间还有很多的故事 啊。再讲一个吧。 就是还书的时候，有时候会给你递个什么小纸条什么，谢谢你啊。 是谁给你递啊？不是，是你们谁给谁递啊？ 但是他这我这人就肯定人家先给我递，写谢谢，然后我给人回封信。这是编的，这都是听别人说的故事啊，跟我没什么关系。就 是心里写什么？ 心里写啊，说没有。 行了。 对，这跟书之间的故事哈。来看看那个其他朋友，我们的小宣言他说，搬家因为书太多了，搬家工人要求加钱，朋友来这个帮忙拆箱，声称再买书他就这个啊不好了，嗯， 整个人都不好了。 对， 嗯嗯。二木花花男说，书的确是最好的助睡神器。 对， 哎，大家是以前上学时候经常说，哎呀，睡不着的时候看看数学书啊， 英语书 啊，英语也是， 对，英语数学的，都可以。白弯弯也说了，说这个亚森罗宾探案全集我没看完福尔摩斯，但是呢却看完了这个亚森罗宾探案集，一共11本小说。当初呢我还是一个这个柔弱的初中妹子啊，居然真的把这侠盗的故事给看完了。最晚看到半夜3点多，看完之后有点不敢睡觉了，然后又起来接着看。 嗯，其实有的时候悬疑类的书真的是特别吸引人。 对， 我记得我有一阵子也是迷上悬疑， 嗯， 然后我就天天晚上看，然后只要这个书啊，这个作家的书我就不敢打开，只要一打开，我今天必须要把它看完， 就是停不住。 对， 嗯， 其实还挺害怕的，但还 是 很吸引人。 是这样， 嗯， 对，所以说好多时候我们跟书的故事啊，发生在故事书当中，就好像你走进了一个其他的世界。看完之后，你就比如说看完一本书之后，很难再从那本书当中出来。 对，就好的作家，他写东西就是很有代入感啊。 对， 一看你就能好像啊， 身临其境了。 对， 我就出不来，就感觉一出来我就是那个男主角了啊。 就像我看完了一些特工电影。 对，看完之后你就 老觉得自己是特工， 自己就能飞， 而且 啊 自己还会功夫什么的 啊。对，就是这感觉吧。 嗯， 我就记得当时就是看完那个。变形金刚之后出了一摁我那个车的开锁之后，我感觉唰咔一下就变身了吗？对吧？有没有这感觉？ 站，然后过来， 哎， 靠好，别动，我来接你。 我这车有点傻，感觉吃饱睡战斗队。他说了，说看这个《匆匆那年》的时候啊，已经是工作5-6年了，就像突然被 记忆拉回到中学时代初恋的场景，哎呦痛哭。看完之后呢，把书一直藏在书柜最深处，不敢拿出来看第二遍。有时候这个书里边不是别人，是自己。 还真的是有的时候就是你因为一个情节，或者一件事情，或者一个味道 啊， 就能想到一些回忆啊。 对对对，是这样的。 来看淡色冰寒说，上学的时候呢就特别爱惜自己的书，有一次呢把一直看的《百年孤独》借给了同学，还回来的时候书面侧面都是黑黑的，伤心的不得了，就把书直接送给同学，自己买一本新的。那个时候每天吃方便面省钱，买书买杂志租书，没有书看的每天都不能生活。现在呢却刷微博，很久都不曾看过一本完整的纸质书啊，默默的伤感。 哎呦真是真是 普遍现象了啊， 普遍现象。虽然说我就这个读书不买书的脚步啊未曾停止过，但是呢现在连买书的这个频率都比以前要少多了。 其实我经常想，你说啊，现在物价这么贵，咱们现在多囤一点，退休以后呢，就不用再不用再买，因为没准那时候书特别贵。 我就是，当时其实我买电子书的时候是准备完全代替纸质书的，后来发现有两个小问题，第一个是，纸质书还是要比电子书就是丰富的，有一些你特别想看的那些边边角角啊、犄角旮旯的书啊，这个电子书里边没有。比如说好多年前的一本书， 哦， 只能就是你连 都是很新的那种 啊，不出版了，都已经不出版。你在那个电子书当中，其实有一些是找不到的，特别难找到。然后还有一个就完全是这个阅读的感受，虽然说它很轻很薄，然后呢你可以随便的翻篇，你想怎么翻怎么翻，不会把它翻脏，不会把它翻坏，然后你可以随意的这个跳出跳进，但是还是没有纸质书那种感觉。 我是喜欢纸质书的，所以一直没有买过那个电子书。 不用跟我说，我不会送你的。遥遥小云的说，我也喜欢就是沉浸在书本里的感觉。之前呢周末也会在图书馆里边泡一下午，看的都是一些专业书，看到重点会用相机拍下来，或者是拿笔记本做笔记。 都是好习惯啊。现在周末还去图书馆的人真的很少。 就是学生比较多嘛。 是。 但其实身边，你说， 就新年你也不送我那个电子书吗？ 大过年的你就别老管别人要礼物了。 哦，好吧，哎，那我也不送你创面的小豆豆了啊，已经说好了。来看西书梧桐说，大一的时候在网上看了别人的学英语的方法，我就跑去书店买了一本最贵的英汉词典，决定背完它。那词典买回来我就翻了翻彩页，一看单词跟句子密密麻麻，头就晕了。从此这本词典就被我在大学寝室的书架放了4年。 其实我觉得现在有一种很好的方法，手机当中啊，就算你喜欢纸质书，有很多这个读书的软件，读书的这个 app， 你可以下载之后呢先找你喜欢就想准备买那本书。其实大部分软件都好在哪儿，能让你免费的看一半或者1/3。你可以先看，如果说能看下去之后再买纸质的， 啊， 先这个试读一下。我有几本书都是这么做的。 你就看1/3，你还需要买吗？ 不是，你就看完1/3，你需要把它收藏起来，就买完之后现在还没有拆包装呢。啊，但是对于人家真看书的人，其实我觉得有用，有用。 我到现在还是喜欢逛书店。 我也喜欢， 我特别喜欢逛书店。 我也喜欢，但是你会发现那些有格调的书店太贵了。 不一定买吗？逛书店吗？ 逛书店在网上买。 逛一逛书店，哎，可是你会发现书店里很多版本在网上是没有的。 没有，对，你会发现，比如说咱们特别有名的那个新华书店，和其他书店的书是不一样的。其他书店的书呢，跟那些有格调的咖啡厅的书又不一样，那些书在网上又是买不到的，所以说还真的得看自己的运气。 是 啊， 来看张妞说，以前总是抱怨没时间看书，那今年夏天呢就办了一个借书卡，第一次去觉得没啥好借的，再去就觉得每本都想借，每次去借个7-8本，而且有了时间限制不得不看。 这也是种好方法。现在很多这个图书馆已经改成24小时的了。 哦，是吗？ 但是它只是这个借书和还书，有机器。 有在那机器当中，比如说拿卡一划，你就准备还书的话，从那儿塞进去， 嗯， 然后准备借书在另外一个机器，然后输完书名之后，可以自己运出来。 这样也不错。 对，二十四小时，但不是人工二十四小时，不能上里边看，但你可以从这个机器开始还借了。 我以为是就开放给学生们的自习室呢。 我目前我还不知道有啊，应该是有的。再来看看那个这位朋友啊，叫这个宅男宅女，他说最近看这个《源氏物语》，去过这个京都啊，也特意去了这个宇治的《源氏物语》博物馆，再回来之后看书就觉得哎清晰了不少，甚至觉得有些放不下了。有些时候真这样，我发现我对文字的这个敏锐度要很低。我必须要了解一个东西，我先看这个，比如说看个视频啊，看一实物之后再看文字啊，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啊，好多人都这样 吧？ 是吧？就觉得那样可能生动一些，就像现在很多，就是书里出现的故事改成电影 啊， 就好多人已经看了原著了， 还得把电影看一遍。 对，把电影看一遍之后，再回过头来看一遍原著，就觉得啊，更加清晰。 哎，所以说这个有时候看书啊，需要一些方法哈。 是。 今天和大家来聊的话题就是说说你和书之间不得不说的故事是什么？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外国人不喝威士忌，爱上东北老雪花， 各种颜色的皮肤，各种颜色的头发， 嘴里叨咕着， 开始流行的东北话。不管在地图、魔都、霓虹、美丽加拿大，到处都是叽叽咔嚓、嘎巴溜溜的东北话。 那咋的干啥呀？ 贼拉逗的东北人，贼拉逗的东北话。红鲤鱼，绿鲤鱼，红鲤不理绿鲤鱼，李小丽养的红鲤鱼，绿鲤鱼，李小丽养的绿鲤鱼，不知是绿鲤鱼，李小丽的绿鲤鱼，还是绿鲤鱼我的绿鲤鱼？ 你瞅啥？都不傻，瞅你咋的？想干啥？不想干啥？你瞅啥？ 笑会笑，闹会闹，东北电话看得到。 山是山，河是河，不变的还是东北歌。 全世界都在说东北话，东北人的话越来越国际化。全世界都在说东北话，东北说的话让世界都要瞧。 柏林来的沃夫冈，泡上澡堂不泡吧。 各种颜色的皮肤，各种颜色的头发， 嘴里叨咕着， 开始流行的东北话。不管在帝都、魔都、霓虹、美丽加拿大，到处都是叽叽咔嚓、嘎巴溜溜的东北话。 那咋的干啥呀？ 贼拉逗的东北人，贼拉逗的东北话。 秃了头，裹了盖儿，冬天也要露脚腕，爱扒蒜，爱白椒，老妹儿你可慢点飘。 老雪花，当水喝，青春献给小酒桌。 你不醉，我不醉，马路牙子谁来吹？ 你也喝，我也喝，吹了这瓶再唠嗑。 大金链子，小手表，一天三顿小烧烤，好帮忙，热心肠。我住东北，我姓王，不管东北人在哪儿，永远不忘。 全世界都在说东北。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乌鱼来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资讯哈。 同时也提示大家来聊的话题，说的是自己和书之间不得不说的故事，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给我们，来看看为爱受一次。 这是一个 胖妹啊， 胖妹逆袭的故事。 哎。洁白的婚纱呀，是一份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承诺。多少女孩呢向往着，哎呀，披上那个洁白美丽的婚纱，踏进结婚的殿堂啊，成为了这个童话里边的公主，一辈子只用穿上这一次就够了。那今天这个主人公呢，也是怀揣着同样的愿望啊，但是呢，当他脱去洁白的婚纱的时候，新郎彻底惊呆了。 嗯，我们来看看他的故事啊。 嗯。 其实呢，即将结婚的这个女孩呢，渴望和其他的姐妹一样有一个难忘的婚礼，但是婚纱呢成了她心里最大的痛了。暂且不说婚纱美不美啊，能选到合身的婚纱对她而言都不是容易的事。 嗯， 因为这个女孩呢从小到大呢就是个胖子， 哎， 巧克力、冰激凌、快餐等各种垃圾食品都是她的最爱，这让她呢是一直处于过度肥胖，甚至照镜子的时候都不愿意多看自己啊。 嗯， 那也是因为体型很胖呢，没有谈过恋爱。但是一个男人的出现打破了他平静的生活，这就是他的未婚夫。 哎，一直以来呢，这个女孩呢，男朋友也是从来没说过，他说觉得她胖哈，因为她是一个非常可爱而且又善良的女孩。在经历过漫长的恋爱之后呢，男朋友终于是向她求婚了，但是这女孩拒绝了。拒绝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她觉得自己啊太差劲了，根本配不上那个深爱着她的男人。之后呢，她就开始减肥了。哎呀，为了自己这设定的目标啊，并让男朋友来等她。其实呢，这已经是她不知道第多少次减肥了，曾经有过无数次减肥的经历，但是从来没有真正成功过。不过这次似乎是铁了心了哈，她就放弃了所有自己爱吃要命的这个食物，并且严格的控制自己的饮食。她每天都会精心的为自己准备食物，从来没有锻炼基础的她，每天都是哎呀不断的这个在一直锻炼着啊，锻炼完之后每天这个身上都会湿透了，一个月、两个月、十个月，仅仅十个月不到一年的时间，瘦了将近80斤。当然瘦了之后，她第一时间觉得就应该去订一套美丽的婚纱了。 真的，其实感觉是一个特别励志而且特别感动的故事啊。 对呀、 啊。但是故事还没有结束。 嗯。 当他减肥的时候，未婚夫为了给他一个惊喜，也是在拼命的健身。当他们互相脱下婚纱和西装的时候，都被对方惊呆了。 嗯。 而且他们又拍了一个就是写真。 嗯。 就是简单的衣服，然后你会发现肌肉。 哎呀。 各种这个线那个线的。 对 的。是吗？因为我分不清，就一个人鱼线，一个马甲线，哪个属于男孩，哪个属于女孩，搞不清，就好像两个线叫法不一样。 不知道啊， 所以就是这个线和那个线， 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啊啊！反正我觉得这事儿就特别的，就能够互相的这鼓励对方，然后呢更加的努力了，互相督促，让这个对方成为最好的自己哈。 嗯， 哎，这也是我们觉得应该学习的，情侣当中应该做真正应该做的事儿。两人互相，你看看， 就在一起以后， 哎， 互相都变得更好， 对，而且 更好的自己， 特别有默契， 嗯， 是吧？你看这两个人，这个一个去减肥了，然后你等着我啊，十个月之后，另外一个也变成了，你看多好。 所以你就感觉到这个他的未婚夫真的是很爱他。 对对对对对，我以为这个故事到最后是这样的，他减完肥之后，他未婚夫不娶他了，我不喜欢你这样。 你太漂亮了。 对，我记得我周围一个朋友。往节目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没分享过，特别也感人，也是这种很有默契的，是两个人在半年的时候，这男孩是一个摄影师， 嗯， 我跟你讲过吗？ 没有。 男孩是一个摄影师，然后呢，他会在就是他们比如说任何一个纪念日，比如说在一开始的时候，比如认识这个一个礼拜、一个月、两个月，然后带他出去玩，然后留下一些影像资料，然后呢，在他们俩交往一年的时候，这两个人就是默默的在准备礼物。 嗯， 哎，这男孩呢就是自己准备了一相册，然后呢自己网上贴照片，后来发现很单调，就把自己当时心里边的想法，还有那个当时就是多少日子，然后把日期，因为照片都有日期嘛，把日期写好，然后当时发生什么故事了，我怎么带你去的，然后呢每个照片当中也是贴上一个小标，贴上一个小花纹啊，什么小给女孩的嘛，做的特别精致，然后等到一周年的那个这个 两个人的小约会上边，他就特别开心的，然后拿着那个小本，然后揣在怀里边，然后记一本相册，就想一直这一年的所有的故事都在里边，然后坐着吃饭，哎呀，就想怎么开场白的时候，女孩说了一句，这是我送你的礼物，送本一本相册，跟他写的全是完全，不是故事不一样，就是女孩内心的故事，然后她把这些都写在了上面，然后也是做了一相册，虽然相册不一样，但里边这东西都是一样的。 哎呀，好有默契。 对，你看，所以说这时候，哎呀，就是这就感觉是像书中的那种爱情故事一样 啊，真的是， 对吧？ 你刚刚讲，我就画面感特别强 啊。但是这真是发生在我身边一个朋友的故事，我还看了那两本相册了，就两个相册颜色虽然不一样。然后呢？但是里边你看，都是从哎，咱们俩认识那个一个礼拜了，什么的话语也是根据自己这不同的想法啊，真好。 哎，你们发现生活中一般这样的情侣还有一个特点， 嗯， 两个人长得也特别像， 不像？ 哦，好吧， 嗯，一个是胖子啊，一个是瘦子啊，所以说不太像。 人家马上就要减肥了 啊！对对对，没准哪天就我一见到他们的时候也减肥了。 这个线那个线的。 对，今天来说的话题是说说和书之间不得不说的故事，咱们继续来看看大家的说法。哈哈牛牛妈妈她说了，从我儿子一岁半开始就培养他看书，后来呢，他爱看书胜过看动画，然后带他去借书，他现在五岁了。他喜欢打植物大战僵尸啊，可是不能经常打，就借着这个植物大战僵尸啊，这个打书看，什么意思？ 就是他可能买一本书是植物大战僵尸，然后就打他。 啊，打着书，然后呢，就让他这个他就让这个我给他讲书上打故事。反正就是我估计就跟这个 就把那个游戏替换下来， 对，不知道他 用那个绘本， 哎，不知道他爱看书呢，会不会这个会不会一直保持下去？ 嗯， 哎，这是我对孩子的，就是我就幻想当中对孩子的要求，就是我一直不相信，就是这个电子产品会影响孩子。 哦， 就是我相信，我一直想培养孩子，就从小哎就抱着我那些我买来没有看过的书开始翻，一直翻到大，多好，幻想幻想幻想。 然后滴滴答答口水，吃完水果那个。好，我们继续来看输入无效这位朋友说，晒书顺便给他做个按摩。 哎，你看看，真好。 这对书是真好 啊。还有这个一，他说了，说读书那会儿啊，半夜偷偷看书，然后躺在床上开盏小灯，可以看到一两点。听到有人来，赶紧关灯，等没人继续看。然后呢，现在哄完孩子十点半就想睡觉了啊。深夜。偶读啊，再也没有过了。 嗯，其实就是可能有了孩子之后，属于自己的时间变得少了一些啊。 对对对， 嗯， 其实我说到读书和自己的之间的故事啊，我第一个想到的是之前传出的那个假的故事。 什么假的故事？ 就是那个某大明星带着自己孩子去法国这个图书馆参加了一个这个读书的活动。 哦，这是一个假的故事啊。 这是一个假的新闻，然后呢， 哦， 就是说他不是这个故事当中说他推了无数的商演，带着孩子去参加这么一读书会，后来呢自己就是推了这之后就每天陪着他读， 嗯， 要求就是看谁读的这个书多嘛，后来陪这小朋友读了三本书，回去之后交作业发现这个人家图书馆说抱歉您得退出这个活动， 嗯 啊，原因我觉得这故事虽然是假的，这新闻是假的，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最后总结倒是让我看进去了，看书有时候往往不是那么功利，其实最重要的是培养兴趣，让你有这样的兴趣去看它，你从读书当中得到快乐，得到知识，这才是重点。 对，培养好习惯。 对， 其实并不是你看一本就一定要把它记住，把它复述，或者是怎么样。 不是说我们就读书，我为了我以后升官，是为以后发财，对吧？但是你想，很多小的时候，还就是你必须好好读书，不读书以后你就怎么怎么样了，你一读书你就怎么怎么样了，哎，所以说其实我觉得需要的是我们真正培养这样的兴趣。 是， 嗯， 希望大家在闲暇的时间吧， 哎， 多多捧起书来。 对， 嗯， 好吧，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时间再见了，朋友们。 北京时间9:00。